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六分，劝诫品，第14-2。报告曼殊室利菩萨。假使遂此3000大千堪忍世界，悉为极微，一一极微，为一圣者，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彼圣众，寿量短长，以诸世间上妙饮食、衣服、卧具及医药等，起因众清净心，奉施供养。波涅盘后，各受陀都，起苏都波，严饰供养，或以七宝，满如前说，而所即为大千世界，上覆极致色究竟天，与彼圣者个别奉施而所大千世界七宝，必自受量，昼夜30，目护力多，相续不断。曼殊室利，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获福多否？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前说施福，尚难思议，何况于此？所获福量。报告曼殊室利菩萨，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此经，流通演说，所获福聚与前师福，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乌波尼沙檀倍亦复为胜。曼殊室利，如是功德，若不回求佛菩提者，应经而所极微数劫，当作他化自在天王；不经而所极微数劫，当作乐变化天王；不经而所极微数劫，当作都士多天王；不经而所极微数劫，当作夜魔天王；不经而所极微数劫，作天地士，况转轮王。以彼回求一切智故，能得承办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证无上正等菩提。曼殊室利，假使充满，此斩不周，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素道麻，朱迪芦苇，甘蔗林等，终无间隙。有报恶人，岂即称会？皆悉杀害而所胜者。曼殊室利，于意云何？彼人犹思获罪多否？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杀一圣者，尚堕无间大地狱中，一劫受苦，何况杀害而所胜者？彼所获罪不可称计。报告曼殊室利菩萨，若有毁谤此经典者，其罪过千、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檀倍。曼殊室利，假使充满，东胜深州，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素、道麻、朱、迪、 芦苇、甘蔗林等，重物兼袭。有报恶人起急称会，皆悉杀害而所胜者。曼殊师利，于意云何？彼人犹思获罪多否？曼殊师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杀一胜者，尚堕无间大地狱中，一劫受苦，何况杀害而所胜者？彼所获罪不可称计。佛告门书十里菩萨：若有毁谤此经典者，其罪过前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坦倍。门书十里：假使充满犀牛惑舟、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素、道麻、朱迪、芦苇、甘蔗、林等重物间隙，有报恶人起急称会，皆悉杀害而所胜者。曼殊师利，于意云何？彼人犹思获罪多否？曼殊师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杀一胜者，尚堕无间大地狱中，一劫受苦，何况杀害而所胜者？彼所获罪不可称计。佛告曼殊师利菩萨：若有毁谤此经典者，其罪过前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坦倍。曼殊师利：假使充满北俱卢州、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素、道麻、朱迪、芦苇、甘蔗林等，终无间隙。有报恶人起急称会，皆悉杀害而所胜者。曼殊师利，于意云何？彼人犹思获罪多否？曼殊师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杀一胜者，尚堕无间大地狱中，一劫受苦，何况杀害而所胜者？彼所获罪不可称计。报告曼殊师利菩萨：若有毁谤此经典者，其罪过前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坦倍。曼殊师利：假使遂此四大洲界，悉为极微，一一极微，各为一佛，有一极恶邪见众生，起毒害心，杀而所佛，皆夺一切法财资财，破灭世间法王法药。曼殊师利，于意云何？彼恶众生获罪多否？曼殊师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彼所获罪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我与彼事尚不忍闻，况能说其获罪多少？若害一佛犹堕无间大地狱中多劫受苦，况杀而所诸佛世尊，如是众生定受无间大地狱苦，无有出期。佛告曼殊师利菩萨：若有毁谤障碍此经，不令演说、流通、供养，其罪过前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坦倍。若有毁谤障碍此经，不令演说，不令流通，不令供养，其罪过前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坦倍。曼殊师利：假使 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各经百千无数大劫，备修种种诸菩萨行，皆证无上正等菩提。彼恶众生罪业重故，犹未能出大地狱苦。白说实理，彼恶众生与十方界无间地狱，无一不经多劫受苦，况于地狱旁生鬼界。何以故？彼愚痴者毁坏十方三世诸佛法身母故。设彼经前极微数劫受重苦矣，出三恶趣，来生人中得大恶机，一切医药所不能救，不经而所极微数劫生变无舌或无手等，各经而所极微数劫。万寿师利，我以神力注视一劫或一劫余，说彼众生毁谤障碍此经罪报亦不能尽。曼说实理，诸有智者欲得现在未来安乐，勿于此经毁谤障碍。第六分二行品第十五，报告曼说实理菩萨言：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应成就前后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有二种行，成就般若，化导有情。儿时曼殊室利菩萨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般若，化导有情？报告曼殊室利：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从初般若乃至后继，离功用心，说法无尽，终无间隙，为脱有情恶趣三有，令住善趣，或令正得三乘圣果。曼殊室利，是名菩萨摩诃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化导有情。曼殊室利，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无边无为般若，是名菩萨摩诃萨众自行般若。何以故？此能圆满一切得故。曼殊室利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何法行能与一切智相应？报告曼殊室利菩萨言：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一切智真实之法，远离思议微妙无相甚深理趣，不可观察，极难通达，常住极静清凉遍满，无有分别无着无碍，随顺正理不可智取，极静大吉，一切法中无上无等。曼殊室利，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此法行能与一切智相应。曼殊室利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与何境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报告曼殊室利菩萨言：善男子，诸菩萨摩诃萨决定应于甚深境界、广大境界、 功德境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曼殊师利，甚深净者，体是无为，不着两边，亦不相离，自性清净，诸障解脱，不可思议，不可称计，不共一切声闻独觉。曼殊师利，广大净者，诸佛如来一切功德，大悲般若，二法为性，离分别相，无功用心，利要有情，无时暂舍。诸所说法，皆称彼意。曼殊师利，功德净者，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与相应一切功德，三十二相，八十随好，随诸有情，根欲性行，所乐种种，形象差别，我微神力，悉能示现。所谓，或现生都市多，或现从天下生展不周，或现出胎，或现出生，或现童子，或现有喜，或现出家，或现苦行，或现往矣菩提树下，或现证得无上菩提，或现转法轮，或现般涅槃，如是示现诸相差别，皆为有情解脱生死。曼殊师利，如是名为诸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行境界。曼殊师利便白佛言：岂有世尊，菩萨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佛境界，不可思议。佛告曼殊师利菩萨：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不共法，不可思议。何以故？一切异声，声闻独觉，不能通达，非其境故，除佛世尊无能得者。何以故？诸法真如，意甚深故，自在不动，无漏界摄，令有情类利乐圆满，是故名为诸佛境界，过语言道，胜意地摄，远离寻思分别思议，非世间法所能比喻，一切法中最为上品，不在生死，不住涅槃。曼殊师利，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凡有五事，不可思议。一者自性，二者方处，三者诸住，四者一意，五者利乐。曼殊师利，云何自性不可思议？即色真如，求不可得；离色真如，求不可得；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即眼真如，求不可得；离眼真如，求不可得；耳鼻舌身意，亦如是；即色真如，求不可得；离色真如，求不可得；声香味触法，亦如是；即眼识真如，求不可得；离眼识真如，求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识，亦而；即地界真如，求不可得；离地界真如，求不可得；水火风空十界 一耳。有法真如，求不可得；无法真如，求不可得。是故自性，不可思议。曼说实理，云何方处不可思议？如是真如，若在欲界，不可思议；若离欲界，不可思议。色无色界，亦复如是。若在东方，不可思议；若离东方，不可思议。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是故方处不可思议。曼说实理，云何诸住不可思议？若安乐住不可思议，若极静住不可思议，若有心住不可思议，若无心住不可思议。是故诸住不可思议。曼说实理，云何一意不可思议？三世如来同在一处，自性清净，无漏界摄。若一若意不可思议，是故一意不可思议。曼说实理，云何利乐不可思议？智慧神力同一法界，般若方便，二相平等，能作有情无量利乐，不可宣说，过语言境，而顺有情根性差别，作种种说，种种示现。三十二相八十随好，随有情心皆能示现。曼殊师利白言：世尊，何等名为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佛告曼殊师利菩萨言：善男子，如来相好无量无边，我若广说不可穷尽，但随世间所乐略说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曼殊师利，云何名为三十二相？如来足下有平满相，妙善安住，犹如莲底。地虽高下，随足所倒，皆悉坦然，无不等处，是为第一。如来足下千佛轮文，王古众相，无不圆满，是为第二。如来手足悉皆柔软，如多罗绵，胜过一切，是为第三。如来手足指皆纤长，圆妙过人，仪表长寿，是为第四。如来手足一一指尖，犹如燕王，显有金色交络，文同其化，是为第五。如来足根广长圆满，与夫相称，胜于有情，是为第六。如来足福修高充满，柔软妙好，与根相称，是为第七。如来双涮剑刺仙缘，如伊尼耶仙鹿王涮，是为第八。如来双臂修直雍圆，如象王鼻平立摩西，是为第九。如来音相世风藏密，其有龙马亦如象王，是为第十。如来毛孔 各一毛升，柔润甘清，右旋婉转。四第十一，如来毛发端接上迷，右旋婉转，柔软甘清，颜金色身，甚可爱乐。是第十二，如来身皮细薄润滑，尘垢水等皆锁不住。是第十三，如来身皮 皆真金色， 光洁晃耀，如妙金台，众宝庄严，众所乐见。是第十四，如来两足两手掌中颈及双肩七处充满，光净柔软，甚可爱耀。是第十五，如来肩相圆满殊妙。是第十六，如来波叶细节充实。是第十七，如来容仪红满端直。是第十八，如来身相修广端严。是第十九，如来体相纵广亮等周匝圆满，如诺屈陀。是第二十，如来汉翼并身上半，威容广大如狮子王。是二十一，如来身光面各异寻。是二十二，如来齿相四时齐平静密根深，白玉科学。是二十三，如来四牙鲜白锋利。是二十四，如来常德味中上味，喉脉直固，能饮身中千枝节脉，所有上位。是二十五，如来舌相薄净广长，能覆面轮至耳毛际。是二十六，如来梵音词韵弘雅，随众多少无不等闻，其声洪震犹如天鼓， 发言婉约 如拼加音。是二十七，如来眼睫犹若牛王，干清齐整不相乱杂。是二十八，如来眼睛干清鲜白，红环监视交接分明。是二十九，如来面轮其有满月，眉相交镜如天地宫。是第三十，如来眉间有白毫相，右旋柔软如杜罗绵，鲜白光洁玉科学等。是三十一，如来顶上乌色泥沙高显周圆，犹如天盖。是三十二，是名如来三十二相。曼说十里云何名为八十随好，如来直爪狭长薄润光洁仙境如花赤铜，是为第一。如来手足 指缘弦长，用指柔软，节骨不陷，是为第二。如来手足各等无差，与诸指间悉皆充密，是为第三。如来手足圆满如意，软净光泽，色如莲花，是为第四。如来经脉盘结坚固，身影不现，是为第五。如来两裸具影不现，是为第六。如来行步直径详审，如龙象王，是为第七。如来行步威容其速，如狮子王，是为第八。如来行步安平详序，不过不减，犹若牛王，是为第九。如来行步禁止威仪，譬如鹅王，是为第十。如来回顾必皆右旋，如龙象王举身随转，是第十一。如来知节见次雍缘妙善安布，是第十二。如来骨节交结无喜，犹若龙盘，是第十三。如来西轮妙善安布，坚固圆满，是第十四。如来隐处起闻妙好，威势具足，圆满清净，是第十五。如来身之润滑柔软，光月仙境尘垢不着，是第十六。如来身容敦肃无畏，常无怯弱，是第十七。如来身之坚固周密，善相属着，是第十八。如来身之安定敦重，常不调动，圆满无坏，是第十九。如来身相犹若仙王，周匝端严，光净离依，是第二十。如来身有周匝圆光，与行等时横自照耀，是二十一。如来复行方正无欠，柔软不陷，众相庄严，是二十二。如来其身右旋圆妙，清洁光泽，是二十三。如来其后不凹不凸，周匝妙好，是二十四。如来皮肤远离界旋，亦无艳点幽坠等过，是二十五。如来手掌充满柔软，足下安平，是二十六。如来手纹身长明直润泽无断，是二十七。如来唇色光润丹辉，如拼婆果上下相称，是二十八。如来面门不长不短，不大不小，如量端严，是二十九。如来舌相软薄广长，如赤铜色，是第三十。如来发声威震深远，如象王吼明朗清澈，是三十一。如来音韵美妙具足，如深谷响，是三十二。如来鼻高修而切直，其孔不陷， 是33。如来诸尺，方正鲜白，是34。如来诸牙，圆白光洁，见刺锋利，是35。如来目镜，清白分明，是36。如来眼相，修广，譬如青莲花叶，甚可爱耀，是37。如来眼睫，上下齐整，周密不白，是38。如来双眉，长而不白，质而细软，是39。如来双眉，其眉顺次，干琉璃色，是第40。如来双眉，高显光润，形如初月，是41。如来耳后，广大，修长， 轮堕成就， 是42。如来两耳，其利其平，离诸过失，是43。如来容仪，能令见者无损无染，皆生爱敬，是44。如来额广，圆满平正，形象殊妙，是45。如来身份，上半圆满，如狮子王，威严无对，是46。如来手发， 修长， 干清，周密不白，是47。如来手发，相结细软，润泽旋转，是48。如来手发，齐整无乱，亦不交杂，是49。如来手发，坚固不断，永无脱落，是第50。如来手发， 光华 殊妙，尘垢不着，是51。如来身份，坚固充实，玉那罗延，是52。如来身体，长大端直，是53。如来众窍，清净圆好，是54。如来身之势力殊胜，无与等者，是55。如来身相，众所乐观，常无厌足，是56。如来面轮，修广得所，皎洁光净，如秋满月，是57。如来颜色，舒泰光显，含笑鲜艳，由相无备，是58。如来面貌，光泽熹异，远离聘粗，清赤等过，是59。如来身之清净无垢，常无臭秽，是第60。如来所有诸毛孔中，常出如意微妙之香，是61。如来面门，常出最上殊胜之香，是62。如来手相，周圆妙好，如莫达那，亦由天盖，是63。如来身毛，干清光净，如孔雀相，红辉其势，色类赤铜，是64。如来法音，随众大小， 不增不减，应理无着，是65。如来顶相无能见者，是66。如来手足指曰分明，庄严妙好如赤铜色，是67。如来行时起足去地如四指量而现印纹，是68。如来自持不待他事，身无轻动亦不微托，是69。如来威德远震一切，恶心闻喜恐怖简安，是70。如来音声不高不下，随众生意和悦语言，是71。如来能随诸有情类言音意乐而为说法，是72。如来意音演说正法，随有情类各令得解，是73。如来说法嫌疑次第必有因缘，言无不善，是74。如来等观诸有情类赞善毁恶而无爱憎，是75。如来所为先观后作，规范具足，令时善境，是76。如来相好一切有情无能观尽，是77。如来顶骨坚实圆满，是78。如来颜容长寿不老，好寻旧处，是79。如来手足吉凶异前皆有吉祥喜玄德相，文通其化色类诸丹，是80。是名如来80随好。6赞叹品16。儿时曼殊室利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偏覆坐间，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来功德稀有无等不可思议，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无有异，若见如来或闻功德，此有情类亦难思议。今重见佛转大法轮得未曾有，欢喜踊跃，作事于已即生虚空七多罗树，合掌赞曰：一切有情类唯佛最为尊，尚无有等者，况复当有圣。我法二俱空，妙理无等等，唯我佛世尊能等无等等。烦恼并习气俱尽永无余，能知一切法无不皆明了。若智若说法无能及佛者，3000大千界唯佛独为尊，实力无畏等定有非虚妄。地势与凡王贤所不能得，世尊大恩德普洽诸有情，此事难思议，定无能及者。能以微妙慧及方便善巧化导诸有情，皆令得利乐。儿时会中有一天子名曰妙色，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 合掌向佛以颂赞曰：犹说世间等佛者，彼言非实为虚诳。若说法王最极尊，此言非妄为敌语。人天之寿正问难，无有能者不大师。善事降魔伏外道，将导世间至解脱。清净四辩无穷说，甘露妙药实有情。遍观诸法至无碍，一切刹那不减时。大悲平等是有情，清净之心是不染。善能了知根欲性，随所乐闻而应说。烦恼差别非一种，为是无量对之门。为佛巧说比因缘，专为利乐有情故。执佛闻法不得胜，如是有情度极难。如来大名应可仰，若得见者无限意。佛智能令心清净，得闻正教出生死。闻佛名号大吉祥，常念世尊恒喜乐。发心忆佛生慧解，如教勤修成种智。戒品清净无垢浊，净律第一心成名。智慧最胜难轻动，法海清净如甘露。一切有情喜放逸，诸佛专精离世间。等此有情如义子，恩德深厚无能报。先说能破劫贼法，九催天魔幻化君。世尊已说三有过，广施涅槃无量德。百千大劫甚难闻，故我至诚今赞礼。而时会中有一天子，名曰善明，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以颂赞言：如来平等行大慈，设可度智与他者，上令天寿最前德，况复其余有情类。我今不切为空过，修持大行报佛恩。有为自证无漏灭，与彼佛恩未未报。若有修行佛身教，奈得名为佛真子。佛久勤苦为有情，无上大恩罕能报。大慈开显真妙法，令众修行兼化他。若佛不出于世间，一切有情受大苦，则无人天为恶趣，但闻种种苦因生，诸趣受苦无能免，烦恼系缚有情故。佛欲解他诸毒结，反为大悲之所营。如来世世大福田，依教正修离恶趣。若为佛教不修行，彼定不得生人天。有欲佛所起恶心，或复不乐闻身法，是等有情甚可悯，决定永当处黑暗。如佛世尊自知智，其等如来乃能了。佛智非我所测量，即守敬礼十方佛，无畏智力不共法，唯佛世尊独原备。相好庄严微妙相，观者无厌超众色。三重开覆 不暂息，清净佛花，我今礼。唯佛善知无上觉，能永出离诸险难。佛为第一，最无上，即守归命两足尊。佛以功德正法水，普能洗除诸垢秽。世尊本来内外净，我今顶礼真净身。儿时堪忍戒主大梵天王，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以颂赞言：如来具足胜福慧，利要有情无暂息，常与甘露即饥渴，我今己手能利他。世间最胜可敬者，彼类忧来供养佛，诸恶思尽众善备，我今己手无等尊。普为既拔诸有情，迷有异行不修学，令度生死得安乐，我今己手救世师。己手微妙金色身，己手所说甘露法，己手清净无垢智，己手一切功德林。而使佛告大梵天王：善哉善哉，如汝所赞，如来此事事实非虚。何以故？诸佛世尊于无量劫修集种种福德智慧，由思果位无不备足，随者何？如来具足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身与意三无不清净，故能通达真如实际，住实际故，所言不虚。时大梵王顶礼佛足，合掌恭敬，复白佛言：唯愿世尊以神通力，令此般若波罗蜜多久住世间，利乐一切。而时佛告大梵天王：十方三世一切如来以大神通咸共护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久住世间，利乐一切。天魔、凡智、外道、沙门，皆无有能灭坏障碍。可以过，我念过去有佛名曰宝月如来，时号圆满，国名无悔，节名喜赞。彼佛有二比丘弟子，做大法师，善说身法，一名智胜，一名敌受，常随彼佛转正法轮，经一劫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三千大千百亿魔众悉皆受化，发菩提心。是故此经诸天魔等皆无有力灭坏障碍。而时接近会菩萨摩诃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片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宝月如来住在何所？为忧住世，为以涅槃。儿时世尊告极净慧言：善男子，东方去此过十千亿诸佛世界，曾有世界名曰无悔，其中如来受十千劫，彼佛世界常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诸天魔及外道等于此经典不能障碍，皆发无上正等觉心。至圣比丘，即是今者曼殊室利。敌受比丘，即是今者最胜天王。此二菩萨方便善巧， 种种拥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九注释：十方佛国若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此二菩萨既往听受，如我今者说是法门放大光明，寻光来集。第六分辅助品第十七。而时佛告阿难陀言：如可受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勿令忘失。时阿难陀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额掌恭敬而白佛言：云何受持如是经典？于是佛告阿难陀言：受持此经有十种法，一者书写，二者供养，三者施他，四者谛听，五者批读，六者受持，七者广说，八者奉诵，九者思维，十者修习。一思十法受持此经，譬如世间一切草木花果药等皆依大地，如是一切殊胜善法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转轮王若住在世，七宝常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若住在世，三宝不灭。而是大众瞻仰尊严，异口同音，具商叹曰：如来灭后，谁能喝旦如是世尊大法重旦，为与无量无边大劫修集所得无上菩提。而时众中便有一万两千菩萨为护此法，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说颂言：我等舍生命不求未来福，勿持佛所说此甚深法要。而时众中五百天子贤王为首，不从坐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说颂言：为度诸有情，成大悲愿力，勿持佛所说此甚深法要。使天地士持祭梵王、毗沙门王皆从坐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说颂言：能疗一切病，世尊今所说般若微妙药，我等顶戴持。执金刚神一从坐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说颂言：法本无名字，佛以名字说，大悲真教法，我今顶戴持。而是佛告持记梵言：梵天当知，佛赞三世最为无上，何等为三？一者发菩提心，二者勿持正法，三者如教修行。如是三法最为无上，能修行者真供养佛。我若住世一劫或一劫余，说此功德亦不能尽。不持如来依次具诵，所获功德尚不可尽，况能护持三世佛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三世诸佛皆因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以法供养，真供养佛。若依资财非真供养，故 法供养最为第一。若有护持佛正法者，当知彼类三世安乐。是故梵天常应拥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游护法以当得见贤劫千佛，悉为情主，梵天当知于此秽土护持正法，蓄意之间胜净土中，若经一劫或一劫余所获功德，故应精勤护持正法。世尊复告天地誓言：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在处，当知即是如来生处，得菩提处，转法轮处，入涅槃处。何以故？乔释迦，一切菩萨，一切善法，一切如来皆从此生。若有法师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此地即为佛所行处，诸有情类与法师所当生善友，尊重佛心，恭敬欢喜供养赞叹。若我住世一劫或一劫余说此法师流传此经所获功德，亦不能尽。乔释迦，若此法师所行之处善男子等有能赐血撒地供养，未足为多。可以过无上法轮难受持故，使天地士白云：世尊，未来世中说此经处，我及眷属皆当拥护彼地方所及说法法师，若见此经所在之处，即生前说四种处心。而时世尊赞天地士：如能如是，善哉善哉，吾以此经付诸于汝，亦与来世拥护流通。使天地士即白佛言：我等诸天得生善趣，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发菩提心，亦复由此。是故我等不顾生命拥护世尊如是身法。十佛父赞天地誓言：善哉善哉，如说能做。十颇劫凡说是经已，最胜天王及十方界诸大菩萨一切声闻天龙药叉坚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卷第573第6分结束。